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51集。做人要有点担当。一，到南无电视台楼下，温以凡垂眸解开安全带。他也不清楚桑岩这个点来上安是要去加班酒吧，还是有别的什么事儿，但他也没问，只说谢谢你了，那我先上去了。桑岩懒散地嗯了一声。温以凡正想打开车门， 你路上小心。 温以凡， 桑岩突然喊他，闻声温以凡的动作顿住，回头看， 怎么了？ 桑岩随口道， 头发长了东西。 温以凡立刻抬手摸了摸脑袋，顺带问， 哪儿？ 左边一点。 温以凡的手往左挪， 再上点， 手又往上， 右边一点。 温以凡全数照做，却依然碰不到桑岩所说的那个东西。下一刻，温以凡听见桑岩没有耐心般地啧了一声，他头皮发紧，正想掰下面前的化妆镜看看时，就感觉到脑袋一沉，被什么东西触碰着。他侧眼望去，就见桑岩抬着手臂，此时手正搭在他的脑袋上，似是要帮他把头发上的东西弄掉，而后还很不客气地揉搓了一下，将他的头发弄乱，像是在报复他的拖拖拉拉。桑岩收回手，开始赶客。 别磨蹭了，我赶时间。 因为桑岩的举动，温以凡犹疑地问道， 沾了什么东西啊？ 不知道。 谢谢。 温以凡没再追问，只能道了声谢。温以凡下了车，抬手把头发顺齐，往门口的方向走，恰好跟不知何时到的穆成允撞上，他主动打了声招呼。 以凡姐，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他朝他点头。走进楼里，温以凡又回想起刚刚桑岩的举动，后知后觉地揉了揉脑袋。他的思绪有些飘，像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也没有听旁边穆成允的话。过了好一阵，穆成云喊他， 以凡姐。 怎么了？ 温以凡回神，穆成云的长相秀气，笑起来有些奶。他没有在意温以凡刚刚的忽视，好脾气地重复一遍， 你跟桑学长在交往吗？ 不是。 温以凡稍顿说道。穆成允微不可察地松了口气。 我刚刚看到他送你来上班，还看到他揉你头，我还以为是我太八卦了。 他没说完，不好意思地笑了笑。揉？温以凡愣了一下，他收回手，回想着桑岩那个力度，感觉用搅拌来形容会更贴切一点。但温以凡跟穆成允不太熟悉，觉得否认了就足够了，再多的问题也懒得再解释。他没有多言，只是笑了笑。两人一块进了办公室，回到位置，温以凡打开电脑，他随手翻了翻桌上的资料。隔壁桌的苏田喝着咖啡凑过来跟他说话。 你今天咋跟这小奶狗一块来了？ 刚好在门口碰上了。 这样啊。 苏田舔了一下唇，神色带了些抱歉。 对了小凡，我昨天给你喝的那杯酒酒精度数好像有点高，我本来以为是果酒才给你的。 提起这茬， 温以凡又想起了昨晚的事儿，他的表情僵了一下，很快就恢复如常。 没事，回家我就睡了，没什么影响。 没头疼吧？ 没有。 温以凡没有觉得有什么不适，笑道。苏甜打了个哈欠。 啊，我看今天好多人都萎靡不振的，昨天都浪太过了，我现在困死了，极其后悔昨天没有跟你一块走。 难得出去轻松一下，玩得开心就行了。温以凡说道。这话题也没有持续多长时间，没多久苏甜跟他提起了另外一个事儿。 哎，我之前不是想跟你介绍我那朋友吗，让你俩合租的吗？然后你室友不搬了，他就自己在网上找了一个，是个男大学生。 大学生吗？怎么不住学校呀？温以凡想了想， 好像是个游戏主播还是什么的，不想影响室友的作息。我朋友前段时间天天跟我抱怨，说这个大学生太不讲卫生了。 啊？不讲卫生？ 对，你室友会这样吗？ 苏甜有些好奇，掰着手指一件一件的复述。 就是碗筷用完了都不洗啊，就堆着，搞得碗池里全是干了的油污。脏衣服呢，两周洗一回，内裤袜子都丢洗衣机，从不打扫卫生，有时候连厕所都忘了冲。 没有。温以凡摇头。这么一想，桑岩还是非常爱干净的。他内心有些庆幸，补充了一句，我室友还挺好的。 那你运气还挺好啊。 苏甜笑了起来，继续说道， 不过你可能想不到，前几天我这个朋友来跟我说，他觉得自己好像喜欢上这个大学生了。 啊？这个转折让温以凡有些懵， 说是这大学生只是被家里惯坏了，什么家务活都不会干，但只要他提出来的事儿，他都会听的，之后就不会再犯了。反正呢，就全是好话，让我完全没法想象，这跟他之前跟我吐槽的是同一个人。不过，我觉得主要还是这大学生长得挺帅的，要能找到这么帅的，我也去合租了。哎呀，所以异性合租我相处久了，是不是都会产生一点爱的火花呀？ 苏甜叹息，发表了一句感言。温以凡脱口而出， 也不一定吧。 哎，你怎么否定的这么快？ 苏甜看着他。 我好像也没问过你啊。 说着说着，苏甜突然想起个事儿。 你新找的合租室友是男的还是女的呀？我记得是王玲玲给你找的，对吧？ 男的。 温以凡沉默几秒，还是没有撒谎。苏甜惊了， 我去，靠谱吗？ 嗯。 可能是因为刚刚温以凡果断的反应，苏甜下意识觉得他这个室友肯定很丑。 虽然不能以貌取人，但是你确定他没有对你心怀不轨吗？ 温以凡没有吱声，盯着温以凡的脸看，苏甜很不放心。 我觉得异性合租是挺正常的，不过你自己也要注意点，什么事情都得有点防备。 想到被他占尽便宜的桑岩，温以凡的心虚感又疯狂地涌起，觉得自己可能才是心怀不轨的那一方。他没敢说出来，面不改色地说， 啊，我知道的。 温以凡本来以为桑岩只是住三个月，想着在这短暂的时间里，他们之间也不会有太多的交谈，等时间一到，他自然会离开。对双方来说，彼此都只是一个连朋友都称不上的过客，这就只是一段不值得一谈的小插曲，如同先前的王玲玲。但现在这个趋势明显不太对劲。 温以凡大致也能通过苏甜的话分析出来，大约是他这段时间跟桑延一直朝夕相对，相处的时间太多，才因此昏头，产生了不该有的想法。昨晚的拥抱像是一个警示，时时刻刻安在温以凡的眼前。在这事情上，温以凡非常有自知之明，他没有自作多情到会认为桑延对他还有那样的想法，也没有无耻到能把从前的事情当作没有发生过那般去接近桑延。并且温以凡很不喜欢这种习惯，也非常恐惧会适应另一个人的存在。他的潜意识里，这无非就两个结果，对方可能会像父亲那样，会在毫无征兆的某天永远离开他的身边，也可能会像母亲那样，为了自己能够拥有更好的生活，选择舍弃他。因为这种想法，外加在清醒的情况下对桑延做了亏心事，这之后温以凡明确感觉到，再跟桑延相处时，他的情绪已经没法像之前那样了。温以凡开始不甚明显地跟桑延拉开距离，试图将关系变回刚开始合租时的那样，就这么熬到他搬走的时候。这态度转变得不大，桑延那边似乎也毫无察觉。他这段时间开始上班，工作量似乎很大，加上偶尔晚上还要去加班，有时候直接一整晚都不回来了。一个月下来，两个人也没有多少相处的时间。温以凡的工作也忙，常常早出晚归，也没有什么时间去考虑这些事儿。秉着不套师友近乎的原则，温以凡一直也没有问桑延找到什么工作了。到最后，还是钟思乔那边跟他谈起了这个事儿。 我昨天听向老说，桑延好像去他们公司上班了。不过他俩不是一个部门，他之前没注意，好像才发现的。 啊，向朗现在在哪儿上班啊？ 优胜科技，他在市场部，桑延在软件部。不过桑延的职位比向朗高，人家是经理，向朗真是个垃圾。他还跟我说桑延肯定有后台。 看到这话，温以凡突然想起桑延先前的话，这才意识到他不是在吹牛。他随意回复了几句，退出聊天窗，正想把手机放到一旁，却不经意点到了另外一个聊天框，是赵元东的。因为温以凡一直没有回复消息，赵元东发消息的次数也少了，只偶尔会发几句让他注意换季，不要生病之类的话。温以凡随手划了划，看到清明前几天的聊天记录。 你大伯母今天回北隅了，那天是妈妈忘了考虑你的情绪，以后我不让她来了，行吗？别生妈妈的气了。 清明那天，赵元东发来， 阿酱，今天要不要跟妈妈一块去看你爸呀？ 中途基本都是一些杂七杂八的话。三分钟前，赵元东又发来了话，大段大段的文字。 阿江，妈妈这段时间跟你大伯母聊了聊，之前那事儿，当时我没在你身边，我不了解情况，所以没有站在你那边，是妈妈对不起你。我一直觉得他们把你照顾得很好，我这边也很放心。那个时候我也一直很想把你接回来，但又怕频繁换环境会影响你高考，想着再过一段时间就好了，等你大学考了南吴就回来跟妈妈一块住，妈妈也好照顾你。我也没想到你后来会抱到颐和那么远的地方去。妈妈以后多多补偿你，好吗？ 温以凡盯着看了好一会儿，直接退出了微信。他重新看向电脑，脑子却有些乱。眼前的文字像是成了一串乱码，让他完全无法看进去。 他闭了闭眼，再度拿起手机，把跟赵元东的聊天记录清空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